OK， 这样的一首英文的歌曲你听懂了吗？如果听不懂全部的话呢，那大概呢也可以听到其中的一些意思啊，就是说那其实呢这就是一首关于讲现代社会女性权利和社会地位的一个问题的一首歌曲啊。那女人呢其实呢也没有必要非要在家里边相夫教子啊，那可以有自己的事业还有朋友，没有什么事情是这不是你们女人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的吗？啊，那因为除了这一句还会有另外一句，就是女人也能够顶起大半边天，你明白了吗？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我是春辉啊。我们的能量音乐希望呢每一个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听到之后呢都可以让自己的能量满满，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我们为你推荐的是这样的一首哈，是来自引领我们华语乐坛不止一代的情歌王子，那就是张信哲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焚情啊。那在他的周围呢，有的歌手呢已经是隐退了，有的人呢早已经转行了，有的人呢已经不再出唱片了，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岁月当中他依然唱着。那如果说坚持这个字太过于严重的话呢，那不如说是一种习惯或者是一种享受好了。所以呢听听看，我们来跟他共同享受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的焚情，听听看吧。 没有 1989年的第一张唱片《说谎》开始呢，你会在他的音乐室当中去领略四季，会看到风云变幻。然后呢，你会发现他最智慧的就是淡如水的心态，还有若即若离的一种感觉。那我们的能量音乐呢，也继续来陪你一起聆听那些属于城市当中的心灵音乐哈。好了，那如果说刚刚是情歌王子张信哲啊，可以用释然二字来形容的话呢，那么接下来的新人白举纲就可以用无恙去解释了。那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更加温暖和细腻，从歌词到曲风呢，也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来自白举纲的一些心态的变化还有成长。世界那么大啊，我们都知道曾经有一些很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儿，一转眼呢就可能会失联啊。其实呢，有些时候呢，音乐就是一个记录的方式而已，不需要附加更多的人生道理，你说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呢，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来自白举纲的《无恙》，蒋修琴。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游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春辉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听了这样一位女歌手的名字呢，叫做是陈明喜啊，她的一首歌呢叫做是《童装高跟鞋》。好了，那你也可以呢，在她的歌曲当中呢，清楚的明白，那长大和不长大的对决呢，就是从歌曲开始一直都没有停息啊，可以是女中豪杰的感觉，也可以是天真无邪。那她的个性呢，就像是音乐一样不妥协。92年出生的她呢，其实早就开始接触到了音乐，所以各位呢，也可以感受到她的音乐呢，真的是玩味十足。所以听听看他的这样一首歌吧，《童装高跟鞋》，来自陈明喜，听听看吧。 偶尔是女中豪杰，偶尔也想要天真无邪，穿上童装高跟鞋，长大和不长大的对决。挺起胸膛，不但面对有勇士的风浪，从前渴望成长，模仿偶像那样发亮又张扬，化过了太多的妆，也会怀念捉迷藏，霸占游乐场，偶尔是那种豪杰，偶尔也想要天真无邪，分裂无所谓破解，穿上童装高跟鞋，长大和不长大不会再妥协、哦哦哦哦哦哦、要戴上自信的勋章，也戒不掉你的叛纵和正装，有点反常也很正常，反正是我的模样，从前渴望成长，我发偶像那样泛亮又张扬，化过了太多的妆，单纯和坚强装扮都是我自己投降， 爱呢是一个很治愈的字儿哈，而且被爱包裹着的人呢，内心才会感到安宁。心安呢，可以长夜无梦，安然入睡，把心门推开，让爱突破牵绊，有所期待，有所安放。但也可能呢，只有在感情当中经历了一些事情的考验之后呢，才会明白，带你冲破雾霾的一定不是我，在日照三竿时摇醒你的也不一定是我，在你酩酊大醉时送你回家的也不一定是我。那就像下面我们要为你推荐的像一首歌一样，那编曲当中呢，带着一些迷幻电子的风格，有层次，不尴尬，值得一听啊。 I had a dream, we were sipping whiskey neat, highest floor of the Bowery, and I was high enough. Somewhere along the lines, we stopped seeing eye to eye, you were staying out all night, and I had enough. No, I don't wanna know where you've been or where you're going, but I know I won't be homeYeah.

经拥有，我的爱就不想停顿。每个梦里都有你的梦，共同期待一个永恒的春天。我为什么还在等待？我不知道为何仍这样痴情，明知辉煌过后是暗淡，仍期待着把一切从头来。爱过，我们既就不想停顿，每个梦里都有你的梦，共同期待一个永恒的春天。 OK， 第三届的跨界歌王呢终于落下帷幕了，王凯呢登顶了歌王的宝座，同时呢也是网络支持量的第一的人气王啊，成为名副其实的双料歌王了。那么最后的比赛的时候呢，王凯唱了一首韩磊的《等待》，那这是04版的汉武大帝的主题歌啊，一如既往的深沉稳定宽厚的表达。而在第一期的跨界歌王让他止步半决赛离开的时候呢，眼角泛着泪花的平静的感叹道，没有遗憾就是会觉得很不舍啊。那么第三期再来的时候呢，王凯又站在了这个舞台，已然是歌王加冕了。所以呢，看样子真的什么事情只要你坚持，一定可能都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呢，我们再次祝贺王凯得到了歌王的称号。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听到的是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吧，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布衣乐队推出了新歌《火焰山》，创作灵感来自电影《永远的蝙蝠侠》中的片尾曲《玫瑰之吻》，只不过故事的发生地并不在哥谭市，而是在火焰山。歌曲延续了布衣乐队一贯的苍凉与粗粝，层次鲜明的编曲就像火焰山的热浪，时而奔腾，时而翻滚，让人欲罢不能。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布衣乐队《火焰山》。 是狂野猪， 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有人说呢，80年代呢是灵魂故乡，90年代呢是旧梦之年。那说到90年代呢，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小柯。记忆当中呢，小柯一直都是浪漫的，带着淡淡的忧伤。那第一次听到小柯呢，是那首想把我唱给你听。小柯呢也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啊，父母亲呢都是部队文艺团的工作者，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呢，走上了音乐之路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可他呢一开始呢想学钢琴的时候呢，父母却是不太同意的啊。那个时候呢，家里条件并不是很宽松，那么经过了一番的讨价还价，终于呢小柯有了自己的第一架钢琴。那个时候呢才十岁，那心中呢早有了一颗音乐的种子了。那没想到今天呢真的是开花结果了，是吗？所以呢我们也感谢小柯，他一路的坚持带给我们了这么多美妙的音乐。所以听听看这样的一首歌吧，是来自他的那首想把我唱给你听。 趁现在年少如花，花儿轻轻地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 趁年轻轻轻地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 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 现在年少如花，花儿轻轻地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 趁年轻轻轻地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 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 Oh, yeah. 途遥远，我们在一起。 虽然呢这是一首很久很久的歌了哈，但是呢不管怎么听都还是好听的，因为呢老歌会有它一种固有的味道哈。好了，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唠叨一下这个翘首企盼的如懿传呢终于是开播一段时间了哈。那这一部经历了几次换档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电视剧呢，当然了也得到了观众们的超高的期待。一开播的时候呢有人看上去还有那么一些不习惯，那时间一长呢你才会慢慢的发现实力派真的是实力派，是吗？所以呢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如懿哈周迅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偶遇啊。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呢也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如懿娘娘多才多艺的一种表现吧。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今儿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呢明天再会吧，拜拜。 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趁着今晚的月色离开，看我飞起来，碰到你纯属意外，快别走开，看着夜空真精彩，流星飞向远方的海，美丽的意外，快一些，我要再快一些，穿过云朵紧你的视线，在你身边，叮咚叮咚的音乐，怕你讨厌，没有多余的誓言，只有我们单纯的脸，笑得鲜艳，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最好不成熟，最好怕寂寞，最好没